咁亦都會，亦都發生過，即係上第一集我哋發生嗰啲靈異事件啦。咁我哋會 cut 翻出嚟俾觀眾睇。咁錄到嘅，上次我聽翻已經係錄到嘅。咁樣唔打算 cut 咗佢，會直接全段去出街，咁就大家觀眾去聽下啦。 咁就密切留意啦。咁咩講翻我哋今日啦，都好犀利啊！我哋請到一個嘉賓上嚟嘅，咁佢就係法身師傅。 大家好，大家好。 但係法身師傅啲高人咧就通常咧就比較低調同神秘， 因為比較矮咧， 大家就會只聞其聲就不見其樣嘅。不過唔緊要， 出隻手嚟得唔得？出隻手係啦，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嘅法身師傅啦。 系啦，点解我哋今日请阿法身师傅上嚟咧？咁都要介绍下师傅。师傅其实你玩咩噶？即系学啲咩？ 我学录音啦。好，坊间都好多师傅都系用呢、這个， 系啦， 即系学录音，跟住出嚟就教啊，帮人帮啲善信做下嘢啊。 我哋听啊听好多，其实唉录音啊， 成日听到啦、刀枪不入嗰啲咧。 刀枪不入最基本啦，我哋 即系攞把菜刀就劏下自己嘅肚入唔入嗰啲咧，成日听到 啊。系啊， 唔系其实录音系真系系乜嘢嚟 嘅 先？即系嗱，我因为我哋唔系好识分，即系茅山啊咩仙术仙派啊录音啊，真系有听，但系。是乜嘢嚟咧？ 錄音神功其實個原名咧係流紋三十三天錄音鐵板正法三七教神功。 係你記到 比較長啲， 記到當中六個字都已經幾好嘅。 可唔可以慢少少講多次啊？ 流紋三十三天錄音鐵板正法三七教神功。 流紋係真係黑社會嘅流紋？ 哦，唔係，流紋嘅意思係流於民間。 哦， 流於民間一個方便法門。 鐵板咧？ 鐵板就係、是、因為我哋好多嘢都會請到鐵板啦，或者有時我哋係啦，唔係神算，亦係有時我哋我簡單我哋會有一個叫做祭鐵板嘅儀式啦。咁其實就係祭翻喺水裏邊。咁我哋好多嘢都係透過鐵板去保護自己。 鐵板係乜嘢嚟嘅咧？ 鐵板就係一塊鐵板。 哦，真係一塊鐵板。 Iron board。 OK。 三十三天係一個清境嚟嘅。咁就一個方即係好多個方位，其實你八個方位再加八個方位，再加八個方位，即係四百都係三十二啫。咁呢三十二個方位打上就係三十三天嘅清境。 嗱，大家留意啦。 我哋佛教嗰啲咩三千大千世界 嗰啲啊，唔係好識啊。 又係啲數字啦，大家留意清楚係三十三啊，即係喺其他啲陰謀論，大家都會聽過三十三。咁下次遲啲我哋又開一集要講下三十三或者類似嘅數字啊。 除咗洗衣粉之外， Bingo 啊，佢叫做佢咩名啊？ Bingo， 你梗係成日玩嗰啲博彩遊戲玩得多，玩到上咗腦。我哋阿師傅叫法身師傅， 法身師傅， 法身即法咧就係、是、法門嘅法啦，三點水族嘅水字啦。咁身就係三個火字，即係賭王嗰個身啦。 咁阿法身師傅係幾歲開始係學錄音啊？ 其實我由細個啦，其實我爸爸都係學我師傅嘅。咁樣跟住，其實我有段時間咧，我唔怕講嘅，我都係信西方宗教嘅。跟住有一日，突然間，諗一諗，即係自己好得意。喂，其實有啲嘢俾到，即係其實西方宗教係咪真係俾到啲實質嘅我睇到咧？因為以前讀書大家都有咁上下學歷，都會睇到。喂，佢嗰啲嘢未必真係可以俾到實質嘢你睇到。我就去尋求宗教啦。咁啊，跟住然之後就翻去我嗰陣時嘅師公，而家叫師傅度。我想學，唔知點解想學，冇啊，就係因為想學而學。咁啊，嗰陣時應該係十五六歲，咁就啱啱十七歲、十六七歲臨過英國之前就正式入門。 都係呢個家族傳承啊，算係係咪？ 你頭先所講嗰啲係即係耶教嗰啲神跡嗰啲，定係即係？咩水便走啊嗰啲啊？ 哦，唔係，即係其實你會，即係其實我以前讀基督教學校嘅， 係咯係。 咁你會睇到，喂，聖經啦、啊，講咗咁多嘢，咁其實有啲乜嘢真係可以喺你眼前睇得到先？ 咁啊係。 咩水便走啊？耶穌喺荒野四十日啦、啊。死咗之後會上天堂咁，但係都呢樣嘢我未死，我唔知道啦。咁就喂，其實真係冇咩實質嘢睇到過。 咁嗰陣時你屋企人啊、爹哋啦，有冇話喺你面前表，即係？ 用過係錄音嗰啲嘢，令到你係好吸引你去信呢樣嘢噶？ 其實冇提過㗎，佢哋我不嬲由細到大見佢哋，上施工度話哦好啦，哦想彈裝香咪裝香，但係就冇特登去追求啊。 嗯， 你突然間有一日，嗰陣時資訊發達啦，上網 search 咩拜神啊咁樣咩都睇下，咁然之後錄音喎，跟住然之後原來有一個好老嘅，我師傅今年都74、5、6咁上下。喂，原來有一個咁高輩份嘅師傅喺身邊喎，咁梗係就去學咯，就咁樣。 咁我想問啦，咁錄音神功算唔算係茅山嘅？ 唔算，因為其實嗱，我哋去分開幾樣嘢嚟講，神功其實你可以基本上喺我哋廣東人你會睇到啦，茅山、女山嚇、錄音。其實仲有好多嘅，其實你每隻講茅山都108個派，女山就比陣間色微，即係冇咁 蓬勃啲啦。 咁錄音最蓬勃就係我而家學緊嘅福音館。咁福音館裏邊都有分派系啦，嚇，即係邊個施工傳落嚟，邊個施工傳落嚟咁。咁裏邊仲有咩群英館、金英館嗰類啦，即係風火院啊咁樣嗰啲。 即係好多個派別啦。 嘅分支流傳落嚟，咁其實去到最遠古啊，其實都係大家同一個老祖宗。即係你話喂，去到點解有分茅山又係法主，喂錄音又係法主，女山又有個法主，去到最早中最早之前，其實大家都係同一個源。喂，可能嗱，我自己相信呢一個叫做起源啦，就係可能啲老師公啊，即係老祖宗咧，全部喺同一個地方去修練啦。咁修練完之後咧，就會佢哋去分門立派，咁啊傳咗好多唔同的法門出嚟。咁啊最簡單去分別就係大家。跟嗰個老師公都唔同，即係跟壇上面嗰個叫做神啊，都唔同。 嗯， 咁你所講嗰個神功咧，佢係會有啲咩功用嘅？其實 嗱，唔好講神功有咩功用啦。其實我哋唔係因為要利用佢依個功用先去學佢噶嘛。就係我哋話，喂，學神功最簡單一樣嘢，講緊最基本嘅安身保命咯。 嗯， 我曾經試過有一個師兄咧，喺好多年前在屯門公路啊，揸住架 van 仔咁啊，唔小心咁啊撞咗啦，咁啊插到成隻劍龍咁樣樣，劍龍啊， 即係嗰啲玻璃， 玻璃插到成隻劍龍咁，喂，去到醫院掹曬玻璃出嚟，先生你皮外傷啫喎，你唔好瞓醫院啊，你走，唔好坐住床位。 即係佢掹完玻璃冇即刻連針， 冇連針啊，皮外傷嚟噶，皮外傷嚟嘅，即係呢啲係最我哋講緊基本嘢咯。 嗯。系咯，咁我嗰陣時都聽過人哋講咧，話人哋標同上身咧就可以唔知彈上二三樓 嘅喎。嗰啲其實嗱，我哋講標同，其實呢個名詞其實我不嬲都好想去object 一下，因為 錄音有冇標同呢範嘅先？ 錄音冇標同呢一個 terms， 我哋只會請同嘅啫。 嗯， 我覺得 terms, 類似嘅嘢嚟嘅， 類似其實就話類似，實質上爭好遠，因為其實咁講啦，我哋有啲門啦，有啲師傅係唔教同身嘅，有啲師傅係會教同身嘅。例如我哋另一位師公嘅曾法平啦，咁佢係比較嗰支傻物啦，就比較多教同身嘅。我哋曾法廟，我係學曾法廟嗰邊嘅，我師傅係陳法茂，咁就比較少教同身嘅，唔代表我哋冇。 嗯， 這個我覺得要一個好義正言辭講嘅，因為有啲人咧會覺得喂標同喎咁樣，其實唔好用標同呢個字眼，其實。是以前呢我講緊五六十年代啦，啲人唔係玩神打啦，係咧點樣咧？喂，我今期我學咗啲嘢好犀利嘅，我喺壇度都請到啲神上身嘅。喂，我哋一齊去墳頭度玩啦，咁啊噔噔噔，咁啊喺下邊飆上個人度，從地而嚟啊嘛。咁點解我哋會講降同咧？因為我哋係請啲神喺上邊落嚟噶嘛。咁其實呢個字眼上其實好，大家覺得喂唔係好細微，其實我自己就會在意好細微啦。因為其實有啲人話標同，其實嗰、那個同係究竟係一啲仙係啲靈定係一啲鬼嚟咧？ 嗯， 這個又係執著位啦。 咁啊，茅山嘢你識唔識？ 茅山我唔識，我淨係識錄音嘢嘅啫。 OK， 咁錄音有乜嘢係即係有乜嘢係法門嘅？好似類咩鐵板神算嗰啲算唔算？ 哦，唔係鐵板神算，術數嘅術數嘅。你話其實。其實有很多我們最基本見到的驅鬼啊、驅邪 啊、解煞啊、跟人家去制煞啊、制降頭啊，其實那些基本上我們都有包含在裡面，即是有些做和合啊，也都會有。那你說去到 即係去術數咁樣樣，咁其實就另一個方向。以前有個有個師傅講啦，就生意卜星相啦，每個範疇都有每個範疇嘅特長。 嗯， 即係以前道家嘅嘢，其實醫病都會有 的。即係一般幫人啊， 以幫人為主。 嗰啲啊，即係改運啊，我啲期運唔好。但係會唔會有啲係立壞心腸？即係我要贏大錢，我要六合彩 number， 或者我要發達。 如果你話會唔會點樣去改啲運呢，其實咁講，即係如果第一樣嘢我就會問，你覺得你啲運點樣唔好法先？喂，你覺得運唔好，其實係咪因為你唔知足咧？ 佢就係唔知足啊！ 你唔知足，但係點解我仲要幫你？ 但係你 已經其實你要諗到，喂，我哋正常人要比其他人得到更多噶啦。其實係咪真係要夾硬去？推先，即係夾硬去做呢樣嘢。 咁之前咧，咪有單新聞就話有個唔知道，我唔知係咪你哋嗰派啊，就同人哋叫做同個女仔咧交合啊，轉運。 哦，你講嗰啲性交轉運嗰啲 啊？係啊， 阿歐陽山嗰啲啊？ 係咪真係有嘅？ 我所認識嘅老人法門裏邊係冇一啲法門係關於性嗰方面嘅嘢，亦都唔會牽涉到性嘅器官嘅。其實正常我哋做嘅嘢。 正常一個正派的宗教也好啦，或者神功也好啦，法門也好啦，都不應該是用這些手法所謂幫人的。你這樣聽，其實他們都被人拘捕了，都是應該只是神棍的。 但是都還很多人中招過。 聽說他進去被人打了很多鑊的。因為其實正常啊，一些宗教來說呢，其實尤其是以中國的宗教，中國羅即係流傳，其實中國以前都是法父情之父禮的嘛，你不會牽涉到那些性器官的東西，甚至性啊，或者是甚至乎一些接觸裡面的東西都不會有的。 Cosmo 好像有東西問喎。 哦，沒有，其實我想發表一點，就是因為他說性交轉運這樣，其實就是因為最基本的尊重，對人的身體的尊重都沒有了，其實係啊，即係都係做咩啊？ 係啊，咁阿樂都話哇，好多單啦、啊，都有係咪先？ 係啊，咁其實 冇俾人呃過啊，話你哋 我冇事，冇事。 雖然我都想轉運，但係我覺得轉運呢啲嘢就唔應該做啲咁嘅嘢，咁啊令到你嘅運更加差。 唔係，我成日都覺得其實人係有追求嘅，我哋係幫人去追求到某一個位，即係可以，但係你唔可以一樣嘢就係你太過去。奢求一些東西，你本身已經有的時候，你想要得到更多。 那錄音裡面還有什麼神通的東西呢？其實可以叫神通的。 有沒有天眼通啊？透視啊？ 透視眼那些有沒有？ 其實有雷射眼。怎樣 雷射眼？怎樣雷 射眼？這 個說的東西。近期在追回 X-Man， 不過其實錄音裡面有青銅，其實最簡單我們說的所謂的刀槍不入，這些都算神通。但是有些人說，你們老人頂刀就好，被人斬被人鋸到，需要青銅？不用的，我們其實我們是行這些施工法門的，不需要去特意請這些銅施工，即不用請神來附身才做到。咁講真一句，如果有急時急難有人要你去救嘅話，你請到啲神落嚟去救你，咁啊遲咗啦。 咁係咪有遁地依樣嘢嘅？ 應該就而家失傳咗噶啦，好多都，因為其實你哋而家所睇電視好多嘅法門咧，即係我會理解有啲係有啲失傳咗，但係有啲其實真係渲染得太犀利啊。 咁咧除咗我哋知道會可以擋刀擋槍嗰啲啦，仲有冇啲咩特別？可能會唔會有嗰啲叫咩天眼通啊，或者 靈魂出竅啊？ 係咯，我想講啊，依樣嘢。 其實靈魂出竅係透過你自己去修練去做得到嘅啫。 你自己成出 係 啊， 即係樂天係咪成日出竅去裝緊阿婆嗰啲咧？ 類似啊。 咁有冇嗰啲咩心灵感应嗰啲，或者读心术嗰啲咁？ 其实唔会去特登去练呢啲，因为我哋本身亦都流传咗一套落嚟咧，即系都够用啦。 即系唔喺嗰个派别入边嘅。 其实我哋系可以修炼，即系其实你一个人入咗门啊，入咗边一门都好，其实你系有咁嘅ability 去修炼到呢一样嘢。但系问题系。我哋會唔會去特登去追求呢樣嘢？我哋唔會，我自己教落嚟，我唔會特登去追求。即係你哋 去練到的，打坐得回來的東西，或者去修練得回來的東西，那是你自己得到的東西，但是不要去追求，因為我們在說出世嘛，道，即是我們某程度牽涉到都是有些道家的思想，就是比較想無謂的，你特意去追求一些東西的時候，你反而可能你會失去了很多東 西。好了，我們問到這麼上下，師傅也不要介意我們剛才問了很多很無知的問題。咁嚟緊我哋想聽下你有冇啲處理過 case 深刻啲嘅 case？ 其實如果比較深刻啲呀，鬼上身啦。 點呀點呀點呀點呀， 即係我自己第一次呢做鬼上身嘅時候呢，嗰個人都有名嘅，喺靈探界裏面，咁佢而家嗰位 不要開名，是 啦， 小明咯，即係被鬼上身，係 被鬼上身， 小明 咯，那位女士 N 小姐，我哋叫佢做，係啦，咁佢同佢另一半都幾，即係幾有名嘅，咁就當時佢哋去過一條村啦，元朗嘅，係咪元朗？我唔記得咗啦，咁就翻到嚟就唔掂喎，有嘢跟住喎，咁我話哦，咁你過嚟傾下偈啦。過嚟傾下偈啦， 冇事冇事冇事。 過嚟即係見下面先啦，咁樣樣。咁我準備咗啲嘢，喂， 咁 佢 即係你見到佢有冇啲咩特徵啊？ 其實佢入到嚟我嗰度啦，其實嗰晚啱啱係十五拜神嘅，咁就佢入嚟其實已經係即係唔識點用斯文啲嘅説話講咧。 你照廣東嘅冇粗口。 入到嚟。他入到嚟就傻奸奸咁樣，即係講嘢都講冇幾句。 呆呆滯滯啊！ 係啦係啦，呆滯滯啦，即係好似俾人索咗一嘢咁樣，暈暈地咁樣。咁然之後我哋喺度飲茶傾偈啦，我話：等我哋人齊，咁我哋先一次過同你去處理啦咁樣。 咁佢冇即係係咪會變聲啊？無啦啦女人變男人聲，男人變女人聲。 佢嗰次好似係變咗小朋友聲嘅，個性格係變咗個小朋友咁樣嘅。咁啊，用咗三個大男人去按住佢都爭啲按唔到。 但係 佢同老啲差唔多高大啫嘛，係高大啫，唔講身形啊，我哋。 咁佢都好瘦下喎，都。 唔係，咁係比寶芝更加豐滿嘅。 我一啲都唔瘦咯。 佢係比阿寶芝更加豐滿，我冇記錯嘅話，好耐冇見。 咁我都好豐滿。 係，佢都好豐滿嘅，水桶咁嘅樣。 即係嗰個 事主，係啊， 事主啦，小朋友。是不是小朋友上身？ 被鬼上身， 是是 是是，我們看看後來先揭露他發生什麼事。我們首先聽一下， 有謎底的， 我們聽一下師傅究竟是那個處理那個程序是如何做先。 其實處理程序一般都是請神，即是我們會開壇請神，就做一些跟他驅邪的事情。其實在驅邪裏面我們都會跟他聊聊天，喂你哪裡來的、叫什麼名字、在哪裡去的、他不肯說、我不說我不說這樣，我說你就不要說，我就埋台照做事、我說埋台當然是做我自己的事啦，跟然後他又開始掙扎很痛苦了，說做完最差不多做完了，差不多埋尾了、我要走我要走，我現在不讓你走，我怎樣 是不是綁即是綁住他還是按住他， 我們在我們用符去做的， 哦，即係其實佢係冇綁住佢， 我哋淨係揾人撳住佢嘅啫。 哦 ，OK， 係啦，我哋冇喺身上做啲咩嘢嘅。我哋純粹就係、做完啲嘢，然後俾杯符水佢飲。咁飲完其實佢初初唔肯飲嘅。我話你唔肯飲啊，唔緊要，我照做嘢。 你有冇自己含一啖噴佢？我睇。 哦，冇啊，冇冇冇。冇冇冇，因為嗰陣時都比較神色形容少少，嗰陣時都就嚟攞啲假餐去搏佢噶，我。 咁緊要，咁你有冇同佢喺佢出生八字方面算算佢？ 其實佢出生八字嗰方面，我哋睇到佢係嗰年係真係弱啲嘅，預咗即係會遇到啲靈體去跟住嘅。但係冇理由去到，即係我哋後面翻翻冇理由去到咁 上身 咁大件事啦、咁啊之後再點樣呢，就係、是、我哋之後再講嘅故事啦。呢、這個連續嚟嘅，但係講翻。即係我哋嗰個處理方法，咁其實佢初嗰時都唔肯走，佢唔肯走，咁我哋做完啲嘢，喊住要走啦。我話我唔俾你走啊，你同我講講你叫咩名啊，交底你啲個人資料先。 其實點解要知道佢咩名咧？ 我純粹想知嘅啫。 哦，即係唔係有？ 其實因為純粹想知，因為知道佢原因，如果佢再翻轉頭嘅時候， 我可以追到佢嘛。 哦， 我以為咧，好似我哋睇西方嘅驅魔片咧，每一次啲神父去驅魔， 一定 要問佢咩名， 一定要知道咩，因為其實對症下藥咁解啫嘛。 係咪其實有啲會唔會有啲用？ 因為其實我哋知道佢咩名住喺邊咁，某程度上，喂我哋可能趕完佢走，我哋因為其實錄音比較着重係。驅鬼，我哋永遠我哋話驅邪出去，驅邪出去，我哋唔會話收鬼，我哋唔會話捉鬼。點解？因為其實我哋就係想放一條生路，因為我哋老師公講一線啊嘛，一線就係放人一條生路。 哦，即係你哋嗰排唔 prefer 打散佢嘅？ 打散佢，因為眾生嚟噶嘛。 嗯， 都唔 prefer 捉住佢嘅，就只會驅佢走。 我哋其實比較上着重係講佢走。如果佢命還不靈，梗係收咗佢啦。 嗯， 即係有啲例如有啲。鬼仔啊，古曼童啊嗰啲，喂嗰啲你冇理由化咗佢啊嘛，好陰功啊嘛，其實人哋都唔想韞喺個牌度嘅，咁嗰啲點樣做好？咁啊另一回事啦。咁我哋嗰啲通常都會送翻去太廟啊咁樣。 嗯。 但係如果佢個點解要問佢名？其實睇下可唔可以有嘢幫到佢。 嗯。咁問完個名之後點啊？ 其實我都唔肯講嘅。後尾我哋其實就同佢處理咗，係佢話要走啦。咁然之後我話得，你飲一啖符水先。佢飲完一啖之後，跟住佢話：，我走唔到啊！佢走唔到啊！嗰只鬼，嗰個小朋友，跟住我話：，得我打，點解會走唔到？佢話：有人封住我喺裏邊。 誒？ 邊個封住佢？ 啊！繼續啊！有故仔聽。 係啊，咁點解封住喺裏邊咧？就因為 講啦，唔好。係 啊 ，OK。因為其實佢本身係得罪咗人嘅，我哋所理解。因為呢個人係即係 even 就算我自己嚟講啦。 嗯， 其实我救完佢之后，佢都翻转头咬过我一啖嘅。佢同佢同佢现任男朋友，佢现任男朋友都 OK 出名嘅，其实都 系 啦，但系就唔讲啦，系咪？ 系咪？ 咁就佢哋都翻转头咬我一啖。其实佢条命系我救翻，但系佢反过嚟咬我。 嗯， 呢啲私人恩怨 系啦，呢啲私人恩怨，呢啲私人恩怨， 私人恩怨嘅问题嚟嘅。 系啦，即系其实我唔知点解佢哋对我有怨啦咁样。其實就奇怪少少，咁就講翻咁啦，咁就話點解封咗你唔肯走？點解會去到佢身上？我唔講得噶，我唔講得噶。佢話：咁而家你喺我度有咩唔講得啫？ 嗯， 係嘛？喂，我而家要幫你，我唔係要嚼你啊嘛。 嗯， 咁去到最後都話得，你唔肯講，我放你走，你唔好翻嚟啦。我咁然後我喺佢額頭嗰度寫咗少少，即係做咗少少手腳啦。咁然之後佢就喺嗰個位度走。因為然之後撳住額頭嗰個朋友咧，都話哇！突然間凍嘅隻手，嗰陣時好似都十一二月咁上下啦，我冇記錯嘅話。咁但係嗰陣時未凍到話隻手係好似揸住個冰咁樣樣，咁佢形容係咁樣樣。 聽到嚟呢度嚇，你哋有咩？ 我想講少少。阿師傅，你見唔見到嗰個達當佢係上咗身啦？你見唔見到嗰個鬼魂噶？ 我哋其實。會大致上見到我自己啦，點樣去分別？其實如果一個人真係有鬼上身或者有鬼纏住咧，我哋會睇到個人身邊嗰啲氣場咧，或者係比較上暗瓦色，同埋額頭印堂會比較黑色少少。 即係你係真係見到嗰個氣場嘅你自己？ 唔係，即係唔係成日去，但係有時有需要我哋會見到咯。即係我哋會用我哋嘅方法去睇一睇，因為唔係話個個嚟喂我俾鬼教，個嚟又俾鬼教，咁我哋總要有啲方法去鑑別噶。 Cosmos 咧 ，Cosmos 你點樣睇鬼上身呢樣嘢？即係或者你用你嘅科學啲嘅角度。 哇！我但係有啲想問先嘅，唔好意思。但係我 就係你問啊。 係啊，咁樣你咪會問一問個名啊，即係可咁其實你係冇揾到佢嗰個身，即係個鬼魂鬼上身嗰、那個個鬼魂嘅身世嗰啲嘢嘅。 如果其實佢交齊資料啦，其實佢哋交齊資料，理論上我哋真係可以揾到出嚟嘅，因為其實有名有姓咁樣，即係最唔好彩就係話，可能你交代完之後嗰條村拆咗，或者個地方冇咗，甚至乎喂佢真係佢係鬼嚟噶嘛？佢唔係人嚟，佢可以講大話噶嘛？不過好唔好彩，我遇幾次都唔肯同我講嘢啫。 嗯， 係佢哋即係有時嚟到，可能我哋一埋去想同佢講，喂傾下偈，睇下可唔可以咁樣做？點樣可以幫到你啦？其實佢哋都唔係咁想去溝通，因為其實有時佢哋入到嚟都知道，死啦，我俾人趕走啦。 嗯。 咁啊，唔肯溝通嘅好多都。 以你哋嗰個學派嚟講，你覺得鬼上身，佢哋想得到嘅係乜嘢？係咪真係話想得到一個身體啊？定還是一份意志啊？甚至乎攞一啲虛無嘅嘢？ 又甚至乎我哋成日話要攞你命。 係咯，其實 有好多唔同嘅原因㗎喎。但係好簡單，我哋又打個比喻啊，一個人賺錢為乜嘢？ 為 生活 咯。 係啊，會唔會為？食嘢生活啦 ，OK， 包括有好多唔同嘅原因，物質上啦、 啊、 情感上啦、情欲上啦， 嗯、 其实佢哋其实去上身或者甚至乎搞人都好，唔系一个目的噶，其实可能系喂纯粹我睇你唔顺眼，我搞你噶， 嗯， 或者纯粹上去睇到食紧嘢，你行过踢到佢啲香，佢就搞你噶， 嗯， 有啲系可能系唔忿气， 有冇话咩鬼魂系会即系、就是、要练到嗰个境界先上到身？ 系咯。 這個我就不清楚，因為我未死的，其實 即可能在人間不知道多少年即是走都走不到。 當然其實如果我們講靈魂，其實、不論是我們所說人死後的靈魂，其實我們講靈體，其實我們認為神明都是一種靈體，一種靈力而已，只是你是 positive 還是 negative 而已，是吧？但是我們相信的神全部都是一些比較 positive 的神來的，但是如果你講緊 negative 嘅嘢，可能就係鬼魂嗰啲嘢講啦，就係、是、有啲叫做， 即係佢可能在世期間 係啦，可能係啲咩係啦，就係再講翻話會唔會特別強？其實我哋認為啦，如果一個靈體佢唔去投胎，佢仍然留戀喺個世界，佢、不停受人香火，就係、是、正如你不停咁插電咁啫。咁其實佢一定會增強咗個能量嘅。 咁但係就一定會有時運低就易撞鬼呢樣嘢啦嚇。 通常你時運低係一個最主要嘅因素，甚至乎有啲喂你本來時運好高嘅，但係哦原來落天你就係前世奸殺我嘅兇手咁計。 有啲 係 叫冤親債主。 冤親債主，咁你時運高佢都可以搞到你時運低啦。有啲係攞證牌上嚟報仇噶嘛。 其實師傅咧就叫我唔好問一啲問題，但我真係忍唔住好想問師傅一啲 New Age。角度問一些中國的問題，即例如你會不會覺得、即是我們中國人會 prefer、死後會輪迴，輪迴死完再輪迴的嘛，即其實輪迴了很多世、我們可以你覺得死後那個靈魂會不會記得那麼多代以前輪迴的記憶呢？有沒有這樣的聽過這個學說，或者你的派別裡面有沒有這樣的，即一直輪迴是修練緊，修練咁多世代去成佛，即係類似咁樣。 其實如果你講中國啦、甚至乎、我哋講道教有啲神仙，其實佢唔係即係經歷一世嘅嘢噶嘛。可能為唐三藏咁，佢都經過三十三劫九難。有啲咁嘅情況出現嘅、無可否認。但係你話會唔會記得前一世嘅嘢？咁其實而家你講 New Age， 我講催眠啊，都可以。撩起一些前世的記憶，前世記憶的，但問題是前世的記憶是不是真的先？可能是有些人套下來的畫像來的。不 是、再生的前世記憶、有些人去證實到，有些人即是覺得、 真的覺得到出來可以印到個故事來的， 但死後之後記不記得嘛、 這個你真的要找些死了的來問的。 我哋要揾一集要整一個降靈會， 係咪揾啲文迷 婆婆過嚟？我細個嗰陣時咧，有個屋企人咧就上過身嘅，咁咧就佢嗰陣時咧就係不嬲都係冇乜嘢，無啦啦嗰日咧就唔知新年，我記得係遊緊鐵閘㗎，跟住之後咧咁無啦啦咬我，即係我阿公啦，終於講埋出嚟，咬我阿公隻手發曬癲咁樣走出去，去住井自刑啊，跟住個個都捉佢唔住。咁樣啦，臨尾過多幾日揾翻佢之後咧，就喺個廟嗰度見到佢，就唔知道喂啲白粥嗰啲乜係咪白粥啊？即係嗰啲腸粉咧唔落豉油啊！ 腸粉唔落豉油。 我以為你講緊呢啲蟲嘅白粥， 即係食嘢咧嗰啲腸粉咧，全部唔可以有豉油，唔可以有花生醬，齋腸最白粥，總之係好清嘅嘢咯。跟住我見到佢嗰陣時咧，已經係即係好靜、好平常，好似冇嘢咁樣咯。不知道是不是真的鬼上身、我小時候不知道，那時候很小個五六歲、 但是你都最後都沒有知道為什麼他會走了那間廟、 不知道為什麼，但是我經常都去，現在想起來一定是鬼上身，是 不是？我想其實如果我自己就算一個師傅，我覺得 有可能是鬼上身的， 是吧？ 有可能我們其實 喂腸粉，但是什麼都不落，是啊， 是永遠都是保持少少空間，因為我們不在場是不知道發生什麼事的嘛，啊，有可能，有可能真的純粹為報復而咬一口這樣，不知道的，所有事都 我們講了剛才很多事情，啊，那宗案件其實是未說完的嘛。 哦，嗰單 case 嘅， 喂，仲有下文嘅， 有下文， 搞錯啊！快啲啊，喂！ 咦，唔係啊，我哋就係佢做咗嘢啦，係咪先？又俾符水去飲啦，咁啊喺個額頭就走咗啦，係嘛？ 咁後屘其實都同佢叫做做曬所有去保護佢嘅嘢啦。咁但係去到最後咧，其實佢嗰，那個對面嗰個茅山師傅其實都知道我哋有動作嘅。因為我哋其實佢害緊人，我哋去救人啊嘛，兩股力量其實係抗衡緊噶嘛。咁，其實個事主其實都後屘食咗都一個星期到嘅符啦，咁就去保護翻佢本人先。咁，就然之後其實嗰個星期我哋不停咁叫鬥法啦 ，V 運運 V 運運咁樣樣，即係你又飛啲嘢嚟，我又飛啲嘢過咁樣樣。係啦，咁啊呢個詳情又太深入啊，唔可以太講太多，但係就。其實都會呢啲 case 我哋遇過都，我諗我出嚟當教啦，即係做師傅咁耐，呢單 case 係我接觸嘅第四單 case， 但係亦都係一單最麻煩嘅 case 咯。因為牽涉到鬥嘅嘢，就我哋就會唔係咁希望接觸到。 即係好奇怪，我覺得即係我唔知道對面個師傅係好係壞。但可能人哋都係我亂噏先啦，即係假住大家都係錄音嘅師傅，大家都係諗住幫人。但是怎麼知道你們兩個一鬥就搞出這樣的事， 其實如果大家都是本著去幫他的心去做，其實件事是事半功倍的，但如果你是本著害人，我是本著去救人的時候，大家就需要角力咯。那為什麼會去角力，就我們自己有個感應去知道的。當晚其實都很奇怪的，即正如我們現在聽戴緊 headphone 啦，咁突然間個感覺啦，係好似識嘅 headphone 咁嘅，俾人罩住嘅隻耳仔。 咁啲同嗰啲結界嗰啲 係啦，好似係報咗結界咁樣樣，係啦。然之後其實再打翻啲嘢出去啦，咁就翻，即係其實你會聽到伏咁樣樣，聽到突然間好寧靜，突然間伏，跟住完全出邊啲車聲又聽到翻。呢啲其實就會係好。non-scientific 嘅嘢去睇咁樣樣。 咁 Cosmo 好靜，咁你又有啲咩睇法或者點樣咧？ 我俾嗱咁樣啦，其實我又覺得如果從降靈會啱啱都提過一個 terms 咁啦，咁其實你降靈會嗰陣時都，我覺得其實超心理嗰個都會講裏邊一啲嘅案例嘅，即係 唔係就而家咁樣，你有咩睇法？即係你對鬼上身啊，或者符真係好 V 運啊，寫符啊，食符啊。 我覺得其實係一個有一個念力嘅作用嘅，其實真係佢嗰個你寫符，其實你都會集中一個意念落去到嗰個符啊、符水啊嗰度。咁其實都會收到你嗰，那個，即係以我角度到嚟睇，就都會收到你嗰，那個 念啦，一個思想 係啦，嗰個思想嚟，跟住先至會做到呢，這個。幫到人嗰，那個， 即係以你科學嘅咁，即係嗰個解釋嚟講，就係話我用一個念書咗個輔導，係一個幫人嘅一個意識，去對抗一個俾人落咗一個唔好嘅念嘅意識，咁樣對抗一個念嘅對抗。 好好亨透啊！其實成個諗法。 如果師傅會唔會？如果咁樣去解釋件事， 暴露咗我自己年紀添。其實好亨透呢一個念係嘛？ 所有嘢其實某程度上講法唔同，但係有啲係 啦。其實殊途同歸，即係有啲人喂佢可以。透過一些叫做喂佢一個透過個意念去幫人，有些人係透過去快速幫人，其實好簡單，大家個理念都係一致，都係我都係去幫人。但問題係喂，你係用緊啲乜嘢方法去做啫？其實你驅魔，你又講 even 你講緊西方嘅驅魔都好，喂你都係講緊佢哋靠對神嘅信心嗰個意念啫。我哋亦都係對我哋嗰個法主、對我哋嘅神、對我哋師公嘅信心。我哋去行嗰個意念啫，係嘛？其實冇咩分別嘅，其實。 咁講翻啦，嗰單 case 就完咗啦，嗰件事。 完咗啦， 就順利地解決咗。有冇話啲真係好棘手？通常或者 次次都好棘手，其實都冇話一次搞得掂嘅。好多時我聽到都唔會係一次搞得掂。 我自己喺手上邊關於俾靈體騷擾嘅 case， 我而家諗啊，只係得一單比較複雜少少。咁通常都係一次可以搞得掂嘅。 哦，即係啲坊間嗰啲要你睇幾劑翻睇又翻睇嗰啲，其實 咁啊，可能我行運醫生醫病未咧，通常 要收利是啊嘛，嗰啲 唔係咁我曾經遇過一單嘅都，夠唔夠時間講先？ 夠，你講。 以前有個團隊啦，咁我都有參與喺裏邊嘅。咁我呢啲即係 small potato， 我梗係隱藏身份啦。我哋去到。咁啊，嗰個叫 B 小姐。 我喺唔喺度啊？ 你有冇？你好似有上去嘅嗰陣時。油塘嗰次啊嘛。 係咯，我係。 油塘嗰次。咁啊，我哋好 small potato 咁樣，跟住走入去，喂，去拍下啦，即係幫下手咁。我哋全本住幫人個心去做嘢咁啊。咁啊，去佢哋去一啲叫做儀器去測試啊，咁樣各樣啦。 我都有份做。係啦。 咁然之後，我哋又喺後樓梯啊，做一啲食煙嘅測試咁樣樣啦。咁就其實，講下，喂，不如攞你個八字嚟睇下啦，睇下發生咩事。 係啦，八字係啦。 跟住然之後，我哋算，喂，原來有一個位關乎到屋企人嘅喎。家仙喎，即係個主做不安喎，家臣個主做不安。 佢都有同事主傾嘅。 其實嗰陣時傾咧，佢哋係講唔出嘅，冇頭緒嘅。我哋係喂，冇理由咁奇怪㗎，咁即係有啲人話就哇好惡啊，有人話好多嘢啊咁樣樣。咁啊，唔知真邊個假，因為 都幾誇張嘅個。當時 係啊，講就好誇張。咁但係我又冇叫好 exactly 入嗰間屋裏面，我又。即係我動咗入去，咁佢哋又騷擾唔到我噶嘛？咁我覺得正常啦。一間屋係陰陰寒寒啲啫。咁後屘 check 翻，原來佢嗰度大門係啱啱東北鬼門嚟嘅。從風水啊、道教啊、東北西南係鬼門嚟噶嘛？我哋叫做。咁啊，如果係嗰位開正大門就比較複雜啲嘅間屋會。咁啊，即係特別陰寒嘅。咁啊，講翻個事主，我哋喺後樓梯一邊煲打邊爐啊，一邊同佢傾偈咁樣。咁啊，計下，喂，你係咪屋企人有問題啊？佢話冇啊，我老豆都喺度啊。我老母一早又唔知去咗邊啦咁啊。跟住然之後話是阿 B 小姐個家姐就話：哎呀，你阿媽叭叭叭叭叭咁樣啊，就話講咗好多嘢出嚟，會唔會係咁樣樣咧？哦，其實我應該要少少修正，其實初時佢都冇講，冇啊，我阿爸阿媽喺度啊。 因為佢本身講嗰個媽咪咧，就唔係佢親媽媽。 係啦係啦，佢阿媽父母都喺度，父母存在嘅，佢父母存嘅。咁然之後，唔係啊，講下，唔係喎，你親生同阿媽好似好早唔喺度啊，跟住講下，勾翻起，係喎，講中咗喎。跟住然之後喺裏邊就有人同佢做啲感應啊、溝通啊咁樣嘅。哦，原來裏邊嗰個真係佢媽媽嚟嘅，亦都形容翻個樣咁上下啦。 裏邊係邊度？裏邊 間屋裏邊， 其實就同個事主都幾似嘅個樣。 哦，即係成件事係話我屋企突然間有啲唔舒服，或者有啲爭吵鬧交咁樣。 其實仔女咧不停咁受到傷害。 然之後就開始問啦，問下就本身唔覺唔知。 去咗某個大台嗰度，跟住大台就揾到一team人去做。 我哋嗰陣時就用個會嘅名義，有少少就去合作嘅方式去調查呢件事。 所以就後屘就揾到原來係親生媽媽嘅問題。 跟住然之後其實就做咗好多唔同嘅處理方法。咁啊嗰陣時我自己就冇插手去做處理嘅，我純粹做尋根究底嘅啫。我就叫佢純粹冇嘢做，湊下熱鬧。咁啊，最尾就去咗另外一個師傅做，我又冇，sorry 啊，咁我又冇接到手嘅。 係啦。但係知唔知道個結果咧？ 結果都係冇事。 結果都係冇事，因為去到一年幾打後啦，佢都有揾我傾下偈咁樣樣嘅。咁啊，去到過嚟咁就同佢再做多少少嘢啦，冇話特別。要點樣樣？ 嗰陣時見過事主嘅面色都真係幾難睇。 而家就好咗噶啦，我近期都有見過佢。係啦，咁啊近期都見過佢，咁就都越嚟越即係越嚟越順境。嗰陣時佢係完全係失業到冇嘢做，咁而家起碼 叫做養到養到屋企人，即係養到仔女啊。 嗯。 可以叫做即係啲環境開始叫順境翻少少， 健康好翻。係 啦，健康 健 康面積 好多。嗰陣時見到佢面積好差。 其實即係會唔會成日同所謂嘅鬼打下交道咧，或者靈咧？ 嗯，怎樣打交道法先？你話 咁佢本身個法門都成日要請師公噶啦， 係咯係咯。 師公其實都算 是，如果你話打交道就好少嘅。七月十四，七月十四燒下衣紙嗰啲算唔算啊？ 唔算， 賄賂下，賄賂下。 咁樣即係好似好似啲耶教嗰啲會同佢傾下偈啊。哎呀，我今日點樣啊？希望你可以俾力量。 咁如果係耶教咁同佢傾偈嘅話，你已經係魔鬼接觸咗啦。咁你已經係離教噶咯喎， 其他教唔方便去討論啦。但係即係你嗰度會唔會有同佢哋搞咧？即係例如你同啲講鬼嗰陣時候講咗，會唔會翻嚟報你恩？即係可能你其實你幫咗佢做咗啲嘢，會唔會報你恩咧？ 嗯，其實好少嘅，因為其實我哋做嘢，我哋叫攞證曬 permit 去做。 即係電影係咁講噶嘛。 其實報恩都冇咩用啊，我覺得。 啊、 因為其實我是行我的道啊嘛，佢亦都佢有自己的地方要去。咁你話喂，我佢去揾人去發泄啊、玩啊點都好。咁、 嗯、 你話我整走咗佢，即係其實整走咗佢嘅玩具，佢仲會唔會翻嚟多謝我咧？ 嗯， 係嘛？咁啊，依個有雙確位嘅。 嗯，咁、嗯、好啦，我仲有一個問題。頭先同阿法身師叔去問過噶啦。咁樣我個目的係想挑起觀眾嘅思考嘅啫。咁、 啊 你覺得呢啲比較中國古舊啲嘅一啲一啲學術啦，好似陸任啊、茅山嗰啲，你覺得屬唔屬於呢個文明嘅一個，屬唔屬於呢個文明嘅呢樣嘢？ 啊，如果你咁樣問，有兩個位我會反駁你。第一，呢啲嘢係源自於中國嘅，流傳咗幾千年，絕對係屬於中國古文明嘅。 會唔會中國之前或者即係 New Age 講法啲，第二啲星球落嚟， 會唔會係第二啲星球？我就唔知道，因為真係太即係個歷史係太遠啦。我哋亦都冇需要 去思考啲我哋根本上思考唔到嘅嘢。 嗯， 如果你話可以揾到一啲evidence 啊嗰類出嚟啦。咁我覺得有得參考，但係你話、喂唔係喎，我哋純粹即係行我哋嘅道嘅時候，咁去思考一啲其實唔存在嘅嘢，咁係咪即係有益咧對個人？ 嗯， 對我哋嘅修練啊，或者對我哋嘅生活係咪有益先？如果我思考到係事半功倍嘅 ，OK， 但如果思考唔到自己打曬 kick 嘅，就事倍功半噶咯喎。 你啱， 咁大樂天你自己點睇其實？ 我其實嗱，我純粹我個人嘅睇法，我會覺得我哋而家地球上唔同嘅一啲法門啊，即係中西方，甚至乎啲非洲嗰啲好紅翻嗰啲法術都好 啦， 係啦，巫術都好啦，落降頭嗰啲都係啦。我覺得會係 New Age 嗰度會係可能唔同嘅一啲外星啊、宇宙啊，去傳落嚟地球度，然後就分開咗唔同嘅派別。因為以我哋而家呢個文明，好多嘢係解釋唔到，甚至乎運用唔到，即係可能你個別學咗，先至係運用到。 其實你咁講，其實好多宗教嘅神明都係外星人嚟嘅。Even 你話講緊野教耶和華都係外星人啦。啱啱我哋喺出邊打邊爐嘅時候都講，我們要照著我們的形象去做人，像我們一樣啊嘛。呢個係聖經創世記其中一句。咁我們係咩意思咧？究竟係有眾數嘅神，定係基督？但係基督教係講緊單一嘅神喎。究竟佢同咩人講咧？佢講同眾數嘅神講，定係同眾數嘅外星人講？冇人清楚。其實我都係嗰句，如果我哋可以攞到個解釋嘅，就事半功倍；攞唔到個解釋，事倍功半。同埋，我覺得即係無謂而治咯。我哋唔好特登將啲煩惱加喺個身度。如果特登將啲煩惱加喺個身度，其實真係冇咩得益嘅。呢、這個我自己嘅理解係咁。 我又覺得其實你有依套學説，你我覺得就唔使將個集中點就睇翻係依樣嘢係由邊一道嚟，係咪由外星嚟咧？係咪由定係由中國遠古嗰陣時有個唔知咩人整咗講咗依樣出嚟，然之後流傳落嚟依樣嘢？ 但我覺得呢樣就唔係話太重要咯。我個人認為最重要嘅係我哋點樣將呢套嘢令到自己嗰、那個修為上啊，或者自己嘅點樣用到 個靈性會上升啦、 啊。係啦、甚至乎可以將呢樣嘢嚟到幫到人啊。 因為講到其實錄音，你去上網咧都睇到好多話。喂，由遠古九天玄女、盤古大王嚇、去下凡教啊，皇帝點樣用符去打敗蝎，其實呢啲古一講太多。呢啲先我哋所謂嘅先天神，究竟係咪外星人？即係無從考究，無從考究嘅。 咁樣到時到後要我哋知嘅時候，就會自然會知道啦。咁咁其實頭先我同師傅都傾過啊，做咩？都傾過下偈咁樣啦，即係都都講到關於療愈啊或者治療方面嘅嘢，即係係咪係咪要講呢樣嘅 治療， 即係好似 醫病啊？ 係啦係啦係啦，都好似都我聽到嗰陣時都咦都幾犀利。 我曾經聽過有啲 case 就係、是、可能嚟嘅時候咧、那個 patient 係有啲 cancer 啊，係 啦， 可能係 lung cancer 啊，或 renal cancer 啊、liver cancer 啊嗰類啦。咁但係就好奇怪嘅，有時我哋同佢去解煞啦，或者叫制煞啦咁樣樣啦，跟住同佢再配合啲符啊咁樣去處理咧，其實佢個腫瘤會越生越細，甚至乎有啲可能做幾次之後就冇咗。其實呢啲你可以話係啲 tissue reborn 啊，定係點樣樣咧？其實我哋都唔知。其實你話講科學嗰啲，我都可以講得到；你話講英文嗰啲，我都講得到。但係就喂有好多嘢都冇得去理解。因為其實我哋係純粹去救人咯，點樣可以令到喂做咗落去係令佢個情況係點樣去轉變咧？其實我哋就唔會特登去深入去睇，因為我純粹就係我去救人，我唔係去研究一個人啊嘛。如果我研究一個人，我同佢做得嚟，佢都拜拜咗啦。 係研究嗰啲又翻科學家做咁樣。 係啊，但係問題係通常如果你特登要攞啲嘢嚟研究就。避免太唔尊重咯，成件事會，因為其實始終宗教嘅嘢，我相信邊門邊派都好啦，嚇邊家師傅都好，我哋都係要去尊重嘅，大家係有個大家嘅位置喺度，唔好即係去踐踏。你話啲科學成日去研究乜啲嘢一啲嘢，其實你研究到係啊可以揭露俾世界好多人睇，但係你研究唔到有啲咩，反而可能就係因為有啲研究而。阻礙咗一啲嘢去幫人，咁係咪一個好嘅事情咧？咁我諗大家就要去想一想咯。 OK。 變咗就係、信念呢樣嘢其實就好緊要嘅。有時啲嘢咧，信就係噶啦。 信其實我哋成日都講啦，對任何宗教都係有個信仰喺度。嚇，唔係要你去舐佢鞋底，唔係要你擦佢鞋，唔係要你奉獻啲乜嘢。其實信心永遠就係喺宗教上面得到我哋所謂嘅即係講課啲叫治療嘅第一步。你唔信佢，你過嚟求佢把鬼咩？ 係啊，即係話唔好話我信佢嚟上天堂咁樣等等嘅嘢。 你唔信佢，你又要過嚟救佢咁，做乜鬼嘢啫？係嘛？即係你話我信耶穌嘅，但係我即係咩咩地啊，我過嚟拜神得唔得？都係你過嚟裝香嘅，但係做嘢我一定唔會同你做。 咁而家仲有冇嗰啲即係人咧，同你哋講話好想學錄音嗰啲 嘅？其實有嘅，其實不斷都有人話想學㗎，咁亦都不斷有人話想拜師啊咁樣嘅。咁其實都會先評論個人品係咪淨係教先，因為有啲嘢可能教咗出去。就會害到人咁樣嘅。 係咯，每一樣嘢咧都有去 有正有反， 幫人或者去害人嘅，就視乎嗰個人嘅心啦。一切為心做，係咪？ 咁今集就差唔多啦。咁嗱，大家聽到頭先阿師傅同我哋講咗好多人生道理啦、法科分享啦，係啦，加埋我哋做人噶師傅好勁噶。咁然後係啦，咁大家繼續去收睇我哋下一集嘅靈識解密啦。咁今日我哋時間差唔多，我哋再次多謝 法身師傅嚟到同我哋講咗咁多嘅 case 啦，同埋佢錄音上面嘅一啲嘢啦。咁有機會可能再上嚟同我哋分享更多嘅嘢啦。 好 啦，多謝 曬，拜 拜，拜拜。 唉，好悶啊，想揾啲嘢聽下。 想聽啲乜嘢先？ 我要听新鲜嘅、新奇嘅，最好有啲刺激啦， 如果学到嘢都唔错喎。啊，如果系咧，可以听晒世界各地嘅歧视咁啊，最好。 哇，咁多要求，咁自然趣闻就满足晒咁多个愿望啦。系、哎、又嚟到自然趣闻，我哋今日第一集，咁自然趣闻会讲啲咩咧？自然趣闻就系、是。讲一啲世界各地千奇百怪嘅，头先都听到个 jingle 啦，宝芝好想听到好多特别嘅嘢，同大家解下闷。咁唔一定系讲鬼讲灵，甚至乎可能会有啲好神奇嘅新科技或者一啲新事物，好有趣嘅。咁我哋都会揾出嚟 share 出嚟，咁当一个小报道咁样话俾大家知。 系啦，咁大家见到后面有个咦？边个嚟噶呢个？ 系啦，呢个比较少头发嘅男人，我相信有啲朋友会见过佢，甚至乎已经知道咩事啦。呢、这个就传说中嘅 Disman。咁呢个男人咧就系喺2007年开始，有个医生开始揾到而家，就系话有人系喺呢个梦入边见到呢个男人。咁但系有4000多人同时话见到呢个男人，所以就大家去揾呢个男人。咁其實小弟我都見過呢個男人。 你喺邊度見到佢？ 發夢嗰時候又係、 即係唔單止係歐洲美歐美地方嗰啲人見到，係亞洲 全世界 都見到。 係啦，咁 OK， 我哋講翻個故仔。咁話說2007年，咁喺一個精神病院入邊，有個精神病人，佢成日話俾個醫生聽，好困擾佢，唔知咩事。喺夢入邊成日見到一個冇乜頭髮、粗眉大眼嘅男人，去話一啲生活小智慧、一啲貼紙俾佢聽，可能避過一啲唔好嘅事啊，同埋點樣幫到佢一啲生活上咁樣過到一啲逆境。 但嗰個係精神病人。 係啦，即係喺嗰個界別上係被稱為精神病人啦。咁然後醫生就話：，你不如畫個男人出嚟啦。咁然後就畫咗一個男人出嚟啦。咁原來個醫生都覺得冇乜特別啦，好正常，男人啫嘛咁樣。可能佢發夢咧各樣啦，咁唔知啊，或者嗰啲意識投射嗰啲自己創造個人出嚟。 或者佢真係見過呢個人，而又發夢又見到佢咧。 係啦， 或者係親人又唔出奇咧。係 啦，咁然之後，但係出奇嘅事就發生啦。個醫生將呢張頭像擺咗喺張工作台上面，幾個月之後，有第二個病人揸住呢張紙問個醫生。我都見過呢個人喎，喺夢入邊。咁然後呢個醫生就開始出奇地去，即係佢覺得好奇怪，去問其他醫院啊，甚至其他精神病人去做一個收集，然後就已經發現到世界各地有成4000多人同時認為，即係指證呢、这個我發夢，我都見過呢個人。佢亦都提及我一啲生活上嘅一啲事項。咁而家直頭而家其實未停過噶。咁大家可以睇下嗱，呢、这個就係世界各地。不同國家地方的一些尋人啟示啦，係啦，咁包括中國啊、古巴、巴西、墨西哥，你噏得出去國家都會有呢張咁嘅嘢噶啦。 我有啲細節想問一下嘅，咁嗰個醫生當時候佢嗰個病人畫幅畫俾佢啦，即係個相咁樣，嗰個圖像， 嗰個畫像啦，係 畫像，跟住佢擺個台頭，其實佢初頭都冇咩遺意咁樣，佢都唔會將幅畫周圍派咁樣噶嘛。咁然之後佢就無端端收到，嚇有個病人走埋，又畫咗幅畫俾佢，又話見到呢個人咁樣。所以佢 其實嗰個病人係路過睇到先嘅。咁就出奇，點解有人畫咗一個我夢中見過嘅人咧？係啦，咁然之後嗰個醫生咧先去追尋。其實有好多嘅病人後屘係醫生叫佢畫翻出嚟。都是畫翻類似的人出嚟嘅， 即係唔係事先見到呢幅畫再畫嘅，都係佢係自己畫出嚟咁樣咯，即係自係咯。咁呢個所以呢樣嘢就係一個比較重要嘅 point 咗，我自己覺得就係、而唔係見到呢幅畫，我見過佢啊咁樣，然之後啊， 即係唔係俾呢樣嘢影響咗而投射自己嘅記憶，覺得見過，而係佢真實見到嘅記憶，而又巧合地大家見到嘅嘢係一樣咯。 冇錯。 咁大家可以繼續睇啦。一啲好多唔同國家地方都會有呢張 poster， 甚至乎佢係有一個多國語言嘅一個 website 去俾，即係你撳入去係有10多個語言任你揀，話要揾呢個人，即係如果邊個人見到佢，你就講出嚟啦咁樣，或者點樣可以揾到佢啊方法啊各樣，咁、那個網址應該講得噶嘛，那個網址咁就係 www.thisman.org， 咁其實好易揾到，你就咁打 thisman， 其實已經。第一個 search 就一定係 search 到呢個先生嘅啦。 咁其實你睇睇佢個樣咧，又唔係話真係咁特別嘅啫喎。 係啊，其實係一。 究竟咁多年以嚟咧，有冇人真係哇！我揾到呢個人啊，或者類似嘅人咧？因為佢個樣又唔係話真係 好奇特咁樣嚇，普普通通個冇乜頭髮中年男人係對眉啊真係粗少少咁樣。 以我睇嘅資料入邊咧，有人會貪得意攞一啲相話係似佢嘅，咁係有幾分似嘅，即係因為佢條眉中間嗰啲毛毛都好似薄埋咗咁樣，好搞笑又小頭髮咁樣。有人會咁樣做嘅，但係暫時佢哋嗰個網嗰個群組入邊冇人去的到一個人出嚟話呢個就係佢啦，冇咁樣咯。咁但係又會好多 case 睇到，即係呢個幫咗佢，即係有少少好似中國嗰啲，或者我哋你會聽好多故事話，剎車剎遲一秒車就會撞車，咁佢就好似琴日提一提你。揸車小心啲喎， 或者可能啊，總之發夢叫你帶啲嘢出去啦，或者啊點樣點樣啦，就令你逃過一劫啊。總之有啲嘢幫到你咁啦。唔知我哋啲觀眾咧有冇人咧發夢見過 this man 咧？ 如果有觀眾聽到呢集之後，你係有類似嘅經歷嘅話，你俾翻個留言我哋啊。 嗯， 係啊，因為好老實講，我見過佢嗰次咧。因為嗰時我未有呢個資料啊，所以我就係逃走咗嘅。喺個夢入邊，我見到呢個人。 咩？佢追殺你？ 唔係啊，佢其實好友善噶，佢成件事好友善。 但你見到佢眉粗，所以驚。 眉粗啊，同埋佢著住一個類似黑色西裝，即係如果大家其實有可能，我唔知會唔會有誤解。大家就咁見到呢個頭咧。其實會覺得會唔會覺得佢有少少矮啊、肥啊咁樣？我唔知道，我會有咁嘅感覺。 睇翻我大樣先，我又唔覺得佢話特別矮啊、肥，我覺得中中挺挺咯，唔會太高大咯。 我見到個係高大少少、 啊、 瘦削身材咁樣咯。咁 個樣係呢個樣嚟嘅， 係呢個樣。即係你問我係咪一個100%係佢，我唔敢講。但係我個感覺似，因為佢係好 nice， 佢拍咗我膊頭，我當時係未有反應，咦做乜？走埋嚟好喂，即系 hello 咁樣，好開心，但我唔識佢。咁然後轉頭我見佢好似跟住我咁樣，好似想揾我咁，然後我就係咁走。 咁佢你有眼不識 this man， 咁就走咗。咁然後我尾聽到呢件事之後，哎呀，點解會錯過咗一件事咧？ 希望你仲喺夢中會遇翻佢啦。 咁樣喺如果對比翻其他人見到呢個人個嗰啲案例咁樣先講啦。咁佢啲頭髮啊。咁衣着啊方面會唔會有啲唔同定一樣定點？ 衣着就少人攞嚟比較，其實咧由部呢個頭像其實已經有過千百個人去畫過，都係好相似，即係 都係短頭髮咁。 首先大家個畫工唔計，即係你可以畫火柴人噶嘛。係 啊。 特徵係佢小頭髮，係即係佢一定係地中海嘅，粗眉嘅，大眼嘅，即係其他嗰啲有少少走位或者瘦啲肥啲。但係佢小頭髮、粗眉、大眼就冇得走，同埋都係教一啲生活智慧嘅嘢咯。 咁佢把聲咧有冇話似邊個啊？ 呢個冇人冇乜人去特別提及過。總之唔係雞仔聲咯，我估唔係。 咁佢同 你 講嘢 好唔係？即係我諗唔係。 咁佢應該係識多國語言。 係喎，佢同我講嘢嗰次係一個普通中年男性嘅聲，成熟少少嘅感覺。係啦，咁就有曬笑容，好開心，好正常，好 nice 嘅感覺。 因為如果單憑個樣咧，其實都你都唔好話人有相似嘅，咁你話聲都啊係咯，比較難比較。即係如果個人都佢個把聲好特別嘅，係雞仔聲嘅，咁正常男人咁都唔會雞仔聲啦。但係而家你聽到係普通男人聲咁樣，可能比較沉實少少，定係 少沉實咯，係啦，大概就係咁樣。係 咯，咁其實。都比較難比較，是不是大家都 見的是同一個人，你想說是不是 都可以這樣 說，但是有這麼類似的其實都比較奇怪，為什麼都是地中海粗眉大眼，或者為什麼他一定是 Man in Black 這樣出現呢？他教我生活小智慧，可以是靚女啫，即可能如果被樂天選，他一定選個索女來教我生活小智慧，可能就不是很留心學，是不是？但是如果被我選，我都選個很靚仔的，是不是？有得選的話，為什麼會個個都是這樣的形象出現呢？這個又比較奇怪的一件事。 咁好啦，嗱，咁呢个 case 就分享到呢度啦。咁如果大家观众有呢个 this man 嘅下落嘅话，就去留言俾我哋，话俾我哋知。咁我哋分享翻你嗰个事件出嚟啦。 好啦， 好啦，拜拜。